我们要进入到神迹的季节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怎么准备，怎么预备呢？道，道，因为没有道我们会悬呢、啊。你明白吗？没有道我们会悬，我们变成飘飘然的。不过道呢，使我们认识神的大能，而且能够有信心，因为这信心来自听道。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期望的时候，神能够运作。所以我回家祷告祷告，我说神，那讲到从哪开始呢？我们神说 你要看到神迹启示，你要懂得怎么顺服圣灵，怎么顺服圣灵，可以说顺服吗？ What's the word you must learn how to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You 是顺服吗？ You 就是好像愿意顺着他，随着他，可以说是随着圣灵了。要他说要你要学习教导我的子民，怎么教导我子民懂得如何随着圣灵，随着圣灵，就是圣灵的感动，你要能够顺服，能够屈服，能够顺服，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在还没认识主那些年头，都是随着什么？随着我们的肉体，对不对？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哦嘞哦嘞哦嘞，也是随着别人，对吧？随着肉体，随着我们自己的兴奋。现在我们得救了之后，神要教导我们怎么随着圣灵运作，体贴圣灵，随着圣灵。我们都很习惯体贴肉体啊，哦一饿了，哎呀就去吃。不饿也去吃，可是今天我们得救了之后，神要教导我们怎么体贴圣灵，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很快的顺服，很快的顺着他去行，去做，去表达出来。阿们，阿们。当我们有这样一颗这样的心呢，他很容易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有喉咙的问题，什么神说你大声唱出来，你的这个问题就不见了，排泄了，不好意思了啊，这个就是不体贴圣灵。不过当我们愿意体贴圣灵，他在感动我们做，他一说我们也跟着说，他很容易做他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然后就当他说我的孩子们要学怎么样顺服体贴随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说那这个好，那我同意。那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着手学怎么样体贴你，怎么样顺着你而行？他给了我这个经节，使徒行第一章，从哪开始呢？来学习怎么体贴圣灵，圣灵的喜，讲方言，这个是最起点的了，最起点的了，让他掌权，让他掌权在我们的舌头。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开始，所以从这开始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的属灵的境界里面，能够使它更越来越自由在我们当中能够运作，甚至通过你自己的生命，在你生命里面运作施行它的大能。我们来看使徒行，使徒行的第一章。今天我要讲到这个经节，也因为今天呢是很特别的一天，你知道吗？今天在以色列，从六点开始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教会的诞生的那一天，教会的生日。2000年以前的今天是教会的生日，诞生在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五旬节是那个逾越节过后的50天，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50天之后，五旬，那个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呢，门徒们正在祷告，正在祷告，120个。耶稣说：“你祷告，你等候，我将会把能力加在你身上。”这就是2000年以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五旬节，神在世上第一次给人施洗，什么洗呢？圣灵的洗。充满圣灵，而且使他们能够用天使的话语来祷告，来敬拜。很特别的一天，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已经受圣灵的洗，不过也有许多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今天我要为你祷告，因为今天是五旬节，神要把能力加在你身上，把他的大能赐给你。甚至我在准备这一堂课的时候，我说神，不过在我们当中大多数、超多数应该已经受过圣灵的洗，不过神告诉我说，不过很多也不知道他的大能， 虽然他们已经受过圣灵的洗，他们没有使用这个恩赐，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恩赐的能力，极大的能力。所以今天你讲的时候，我要再挑望他们，巩固他们的信心，也使他们更多操用这个恩赐在他们生命里面，因为这恩赐有极大的能力啊。我们来看这恩赐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五旬节，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发生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使徒行的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的话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并说神国的事。耶稣复活了之后呢，40天显现给很多人看见他，所以那个时候他耶稣的复活真的是轰动了整个世界，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已经全世界听到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耶稣复活了。所以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啊，这个是第一次在经文里面看见神给人施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是做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们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知道这么多门徒们看见他已经复活了，他们一定会很兴奋。可是只是靠着这兴奋去传福音的话，你不会有果效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不要离开，你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说过的。诶，这些他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了主的？信了，他们是本门徒。可是这些虽然已经信了得救了重生了，可是他们还没有经历这个圣灵的洗。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是信耶稣的，可是并非你已经经历到接受到这个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的洗啊。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个圣灵的洗呢？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诶，哦，这个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将降在信徒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哎呀，难怪魔鬼那么拦阻人来经历到什么是圣灵的洗，因为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神圣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神说将要把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是超然的属天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说，你们先别跑，等到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得着这个能力，而且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洗得到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确实有这个能力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你所说的你能够释放出来，你能够为病人祷告，你能够做种种耶稣要你做的。阿们。这能力神说他要把它赐给你。所以当耶稣这样的应许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后来在哪一天应验呢？二章的一节，在五旬节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时候第一次受洗的第一批人所说的是别国的话来，也就是说是万人的这个方言啊，就是我们可以认得的是别的方言，别的种族所说的话语。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个受圣灵的洗的啊，而说出别国的方言、别国的话语的，只有这个经节。 其余的你会看到他们所说的方言是人听不懂的，是天使的话语。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受圣灵的洗之后的凭据呢，就是能够说方言。而且这方言呢有两种，可能是别国的方言，也有可能是天使的话语。这个是在哪里看见呢？因为在经节有告诉我们啊，哥林多前书的13:1说，这个是保罗的话语，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罗罗吗？这个是罗吗？罗啊，想的拔，想的拔一般。所以保罗说出有主要两种，一种呢我们人听得懂的，另外一种是天使的话语我们听不懂，不过都是来自神的。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啊，从前我去过一个上过一个这个课，这个老师是一个美国的黑人、他差不多60来岁吧，美国的黑人，他是很受圣灵膏抹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在分享说，有一次他在大会之前，这个在发生在马来西亚，他在大会之前呢，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啊，是华人啊，那个弟兄是华族的，在那个酒店里祷告的时候，在房间里祷告的时候，这个另外那个弟兄就是很惊讶什么呢？惊讶因为他在祷告时候，这个黑人啊，在祷告时候他是用潮州话，常常用潮州话在祷告，他以为是方言，可是那个华人那个华族的，他听得懂是潮州话，你说会挺奇怪的哈。一个黑人哇嘎乐大哈，乐干净啊，我真的想象不出来了，一个黑人讲潮州话。所以这个就是神能够做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通常呢是天使的话语，不过在需要的时候，有时候神可以用你来说出别的语言。我曾经自己我也听过，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听到当中有一位姊妹一直在说不基督汗不基督汗不基督汗。你知道什么是不基督汗吗？哈，听马来语懂得马来语的你们都知道是赞美神哈，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他不知道，他在读不记读啊，不记读啊，不记读啊。我说：“姐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说：“我在说方言。”我说：“那个是马来语，那个是赞美主，赞美主，你知道吗？”说得很清楚，不记读啊，不记读啊。另外一个传道人就是也是跟我分享这个很挺奇妙的这个事情啊。他说有一年他非常的他的一位弟兄啊。不是他亲自，他有一位弟兄是瑞典人啊，他就是分享这个见证，说这位弟兄呢，有一次他去瑞典的一个大会的时候，途中他是坐火车，那个时候他很消极，因为他面对很多患难，很多事情，甚至他不要去那个大会，不过神一直跟他说，你越消极，你越应。越需要去听神的话语啊！他就坐那个火车的时候，沿路坐着火车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了，一直用方言祷告，到坐在那个车厢里面了。在还没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觉得，哎呀，憋不住的那个感觉了。他在车厢里面觉得憋不住的感觉，他就出来走了，他就出来走，在那个走廊那个就。车厢啊，火车里面车厢，他在走廊走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转身过来，打开其中一个车厢的门呢。打开的时候，里面有一堆不是一堆啦，一群人呐、啊，差不多四五个吧，俄罗斯的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是俄罗斯的人啊、，Russian 啊，苏联俄罗斯人啊。他那个时候就打开，然后就说出方言了。就打开那个门，就说出方言了。说了之后，就在、哎、对不起，他就关那个门回去了。啊，觉得没就感觉轻松了哈，感觉轻松了。他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去开那个门讲方言啊。他就坐到差不多十分钟过后，又在这个感觉 憋不住的那个感觉，哎，在走了了，走在走廊了，走走走，又在走到一样的那个车厢，又在开那个门，又在说方言。这次说方言，那些人都啊，这样一直跟他点头，一直跟他点头。他就哎呀，说了，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啊，对不起。他就关门又再回去，他说奇怪，为什么今天我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到站了了。对不起，不是隔十分钟，是隔一个小时。隔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他第二次又在说方言，然后又在回去，然后多两站地，他就到了，就下车了，他就去了那个大会啊。在大会第一堂过后呢，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散场了啊。那个时候，那些这一群人又在出现了他们也来到这个大会，而且啊。一看到他就好了，好起来了，跟他说俄语嘞，跟他说俄语，他就听一点也听不通，啊，到底你是说什么？刚好有一个人能够做翻译啊，就帮他们翻译。他说：“你真的不会讲俄语吗？”他说：“当然我不会讲俄语，我没学过俄语。”他说：“这些人刚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他们也是觉得神带领他们要去这个大会，可是他们看不懂瑞语、瑞文。”Swedish， 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坐这个火车，不过不知道要在哪里转车，要到哪一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是凭信心来的，他们就是在车厢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带领我们，主啊，你要带领我们，你忽然间出现了，你打开那个门，你跟他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不要怕。用俄语，他说标准的俄语，你用标准的俄语说， 你不要怕。你们坐在这儿一个小时之后，我会回来给你们指示，然后你就回去了。然后确实一个小时后，你又出现了。我说你又出现，你又打开那个门。这一次说，你就说啊，快到了啊，多两站地，你们下车往前面走、啊。你给他们很正确的指示，很标准的耳语，跟他们告诉他怎么去那个大会。你完全不知道吗？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我在讲方言。那个是什么别国的语言。所以在神真的是万事都能了，只是我们要为他敞开，为他敞开。你如果你没有这个对他没有这个 expectation， 没有这个期望，神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不过当你知道神是神行神迹的神，而且他愿意来帮助你，愿意来医治你，愿意在你生命里面做神迹奇事，他能够运作，轻易的在你的生命里面运作。阿们，阿们。所以你会看到从今天中这些境界，你会看到，因为有些人说啊，方言其实是别国的语言。不，圣经告诉我们有万人的方言，也有天使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说要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要顺服他，要顺服他。从哪开始？其实这个是最起点的，这个是我个人的看见了。因为这个我祷告说，我说，因为我觉得神说你要教导磐石教会怎么样顺服圣灵，怎么样相信。我说从哪里开始？他说从这里开始，受圣灵的洗，讲方言，我能够从那里能够引领他们进入到这个属灵空间里面，属灵界里面来运作。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所以如果你还没受过圣灵的洗，你愿意的话，好东西哦，这个是好东西哦，钱买不到的。今天我们要为你祷告，阿们，阿们。神要把他超然的能力加在你身上。我们来看这个境界，路加福音的24章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哦。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看，这是上头来的能力，魔鬼不要你得着这个能力，这个是超然的能力。真的，我个人呢已经受过圣灵的洗已经将近20年了，我可以真的做这个见证。我真不能够想象怎么样活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洗。很多次我真的面对了那种患难，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而已，用方言祷告。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要从哪里着手，从哪里开始来祷告，这么复杂，而且我不知道根是出在哪里，你知道吗？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圣灵祷告。 因为当你用圣灵祷告的时候，待会我们会看到来看那个经节，圣灵会通过你为你祷告，而且是按着神的旨意为你祷告，有极大的能力。这能力来自耶稣，耶稣他说他要把这个能力赐给你们。不过我也观察到啊，这些年来为很多人祷告过来受圣灵的洗，我发觉到越聪明的人越难接受，悟性越强的那些人啊，越难接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悟性上他们不了解的事情，他们就不愿意啊、就是顺服，像小孩这样的顺服。你叫我讲，我讲些什么，我又不明白我讲些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悟性越强的人越难。不过所以往往是那些很多是面对哇很大的灾难了或者什么，那些人他们很愿意敞开渴求神的帮助的，很容易。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不要等到患难的时候才愿意接受神的帮助，神要给予我们的帮助。神的话语应当足够给予我们信心，说我愿意接受神，你说的都是好的，对不对？耶稣要给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都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挣扎呢？因为悟性的拦阻，悟性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只要在我们的悟性，我们的五官感觉不到，看不见碰不到的，我们就不要去接受它，甚至去表达它。这个其实是一种骄傲来的，往往是我们的悟性拦阻我们。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说啊，你看灵前的14章14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是灵里面的运作来的，而且我的悟性那讨闹啊，我的悟性啊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是什么？也听不懂，也不了解我在说些什么。所以悟性没有果效就是这个意思。 My mind is unfruitful。 很多人如果在悟性里面抓不到，掌握不了，他们拒绝。可是你接受这个永生也是凭信心的，对不对？你可以用这样一样的信心来说，神我愿意，如果这是来自你的，我愿意接受。往往是我们的悟性拦阻我们，我们的神是真理的。不过是需要信心的，我们需要信心来接受他要给予我们的。如果你让悟性拦阻你，你得不到天国的福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这，因为这个天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神要把他的圣灵、他的大能、他的恩赐赐给世人的一天，很特别的一天。到底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好事儿。你看马太福音3章11节，耶稣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这个是约翰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语，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他是指谁？耶稣啊，耶稣要服侍你，耶稣要为你施洗，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他要为你施洗。明天14章2节，你看这很美好的经节，为什么用方言祷告有极大的能力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也就是说，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是你与神之间的专线，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你看人听不懂的，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不要让你的悟性拦阻你支取天国各样的奥秘释放在世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与神有这个专线，连魔鬼也听不懂，不过有极大的能力。谁要与神有这个专线？我也要。你看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这个是这个是犹大书是吗？啊，1章20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方言祷告的意思。我们会在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心。在英文圣经里面说 ，Beloved, building up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You're building up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你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你在建立你的信心，巩固你的信心。所以这个用方言祷告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甚至对一个很聪明的人觉得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可是神说这个是很有极大能力的，极大能力的。再来看这个经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这个义吗？这个字是义吗？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个是旧约里的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在新约里的信徒将会经历到的这个神迹，就是能够用能够说出这个他们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啊，用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你知道吗？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进入到这个超然的安息里面，这个是属灵的安息。如果你心里面乱糟糟的，充满烦恼忧愁，我有一个建议，你用方言祷告，我可以担保你，100%的担保你，你祷告下去，你会进入到一个超然的安息的状态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对属灵界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因为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可是灵却受造就，你会在灵里面越来越敏感，而且越来越能够感觉得到神的声音和带领。你听到神的声音和带领，一定会有平安的。这个我可以做一个个人见证，真的，真的，我很多很多次在我生命里面，我最担心的时候，最多这个愁烦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每当我祷告，继续的祷告。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心乱糟糟的，因为你的脑子里面还有充满种种的杂念呢。不过继续祷告下去，而特别是用方言祷告，而心里面在默思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种超然的安息的状态里面。诶，超然的平安充满你的心，超然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有时候还没听到任何指示，已经有这个平安，那是超然的。事情还没转变，可是诶，祷告之后。刚才很多惧怕，很多那种烦恼的那个感觉，哎，怎么一下子没了？而且心里面很轻的感觉。圣经告诉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果效。当我们用方言来祷告，圣经也把它叫做在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祷告。那么今天有很多人啊，属世的人。花很多钱要得到这个平安，你知道吗？去 SPA 啦，这个那个按摩啦，什么什么，为了吃药啦，服药安眠药啦，什么啦，都是要得到这个平安，这个安息。我们不用那种东西，而且这个是免费的，对吗？用方言祷告，我没有言语能够行动，我心里面这个感觉，我即使我只。每一次准备要讲章的时候，我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方言祷告。每一个星期我都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到星期六我还不知道明天要讲什么，我会祷告，用方言祷告。我要用方言祷告，祷告，祷告到我会有一个感觉，有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我继续祷告的时候，哎，开始看到经节，经节连经节，经节解释经节的时候，我知道，哎呀，这个就是这个道，然后把它抄下来。所以我是先用。圣灵祷告，然后再用悟性祷告。保罗他也是用一样的方法，他说我用圣灵祷告，我用悟性祷告。这个经节在哪？我们来看哈。这个是保罗在灵前十四章十三节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出来。这有什么问题呢？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呢？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你看，有一个次序，保罗是先用灵祷告， 然后再用悟性祷告的。为什么呢？当你用灵祷告，你的悟性会有果效，开始有果效，你的悟性会开始感觉得到神在说些什么，因为你对他越来越敏感。每当你用方言祷告，你对他越来越敏感，你会感觉得到 他的话语。发预言也是，其实很简单的。 你如果用方言祷告一下子，你会开始感觉得到神的告诉你什么，那个就是预言了。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你先用灵来祷告，你的悟性会开始有果效，就是开始感觉得到神在说些什么，然后 你再去服侍 那个人。所以保罗也是一样的，用先用灵祷告，然后用悟性祷告。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 你还没受过圣灵的洗，让我们为你们祷告好不好啊？这个是神要给予你的能力，很超然的能力。而且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呢，许多的经节至少有四五次在新约里面，差不多四次吧，在新约 里面，每当他们先受圣灵了之后， 圣经就说他们就用方言祷告。也是说方言祷告是圣经里最常提到的受圣灵的洗的凭据。所以今天我要为 那些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愿意受圣灵的洗，而且有这个恩赐能够运作在你生命里面，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以凭信心去接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为什么神要我们能够用方言祷告？再回来这个经节，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是监察嘛，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诶，为什么圣灵会要通过我们为我们祈求呢？为什么圣灵要通过我们人的口说出他的话语，然后他去应验呢？他才去运作。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人，这个在诗篇里面神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是我们是地上的正规的主人，合法的。而且神他不越权呢，他知道这是他已经赐给人的，所以他要在世上运作，他要通过我们来说出，他才去运作的。你明白吗？就好像我把这间家送给你，不能因为这家是我送给你的，我随时可以进来在那边做饭啊什么，因为我已经把它送给你了，你是这家的主人，我要做任何事情我要有你的许可，对吗？这个是叫做礼貌啊。神也是有礼貌的，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人，所以人在世上有权柄的，你的话语就是那王的宣告来的。所以神要在世上运作，也是通过你我的祷告之后才运作的，太奇妙了吧。所以在这圣经里，在这经节里面，他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他的那种叹息是我们人的言语不能够形容的，是在这个文脉里面，我们才读到下一节二十八节。我相信很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二十八节是说什么吧？我们常背这经节啊，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看见没？我们常背这经节，不知道说这经节既是来自哪里。来自用方言祷告啊。每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和呼召为我们祈求。所以你越用方言祷告，你的生命越有神迹，其实好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叫什么？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因为是按着他的旨意。刚才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接下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生命万事互相效力，最简单的方法什么？用方言祷告。因为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时，圣灵知道你的生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了解我们远远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你们同意吗？ 神知道你的需要，神也知道你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根在哪里。你以为这个问题的根是在这里，其实神知道是在这里。可是你用自己的祷告说这个啦，来解决这个，把这个除掉什么？神说这个其实你祷告错了，你这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是在那边。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先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悟性会聪明起来，真正的在灵里面聪明起来。祷告之后，哎，原来神的负担在你心里面是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他知道问题是在这一面。所以当我们用圣灵祷告，时常用圣灵祷告，你会经历到28节，万事互相效力。阿们。今天你面对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你能够用方言祷告。很多信徒忽略了这个恩赐，这个是神告诉我的，在心里面忽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恩赐的大能，以为这个是只是我们的悟性的祷告的一点点前奏啊，啦吧啦吧啦吧，然后啊，神啊，我们需要这个，来啦，运作在这里啊，什么？这不是你祷告的前奏，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祷告。圣经里悟性可以有，可以没有，可是你先用圣灵来祷，用灵来祷告之后，你会在悟性里面知道要祷告些什么。阿们。今天神要高摩你，今天是五旬节，神要把能力加在你身上。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在新约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经节，就是那些信徒们啊，他们已经是信了，可是他们不了解这个圣灵的喜的真理之前，他们没有经历到。可是他们听到的真理，他们愿意回应，说我愿意接受，他们就信了，受了圣灵的喜，就用方言祷告起来了。所以是一个格外的一个经历，神的应许，神要给予你的恩赐。我们是怎么接受的呢？信。当神的话语，听到了神的话语之后，我说我愿意来接受，神能够把它赐给你。神不逼人的，他是以爱来邀请你，愿意不愿意让我来帮助你，把这个能力加在你身上。我个人认为，受圣灵的喜是生命里第二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来得救，第二就是受圣灵的喜。有他超然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旨意。阿们。我们先来敬拜。 Let's worship first and then we'll pray for those. Yeah.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邀请大家先低头闭目。首先我要邀请那些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人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接受过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拯救。神今天要你知道他爱你，他要拯救你。人是需要拯救的，我们人肉体死了之后灵魂不会死的，灵魂需要一个永恒的去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天国来 接纳我们。今天神要拯救你，不只是让你好让你死了之后 与他能够相聚在一起，不过现在他就要已经要来帮助你，在这世上来供应你，来加能力给你，来医治你，来帮助你。你越最缺乏的时候，他越要做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供应，他要成为你的完全，在你不完全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要请问，是否有任何人，你说我没接受过耶稣的救赎，神的帮助，我要得救，我要你举起你的右手，我要为你祷告，你亲自来经历神的救赎是怎么样的，神是多么的美好，他是真的，他是真的，而且他爱你，他不是要向你讨取任何的代价，今天他要把永生白白赐给你，不过你要愿意，因为神不逼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举过手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朋友你没接受过耶稣，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你是否可以举起你的右手？现在有没有任何人现在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吗？还有没有任何人，你有朋友在你旁边没有接受过主的，你鼓励一下你的朋友，有没有？谢谢谢谢，神要来帮助你，你要亲自来经历神超然的帮助，神的爱是如何的甘甜，如何的甘甜，他的帮助是如何的实际的帮助。神今天他不向你索取任何东西，他要把东西赐给你，他要把永生赐给你，这只是他是邀请你来接受他要他的拯救，他的救赎。还有吗？快快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有几位举手的我要为你祷告，你能够出来吗？来，快快，不要害臊，出来，让我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来来，哈利路亚，来，让我为你祷告。神今天要来帮助你，来站在这里啊，帮我们为你祷告。来，神爱你，爱你，你来到当中不是偶然的，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神触摸了你，吸引了你，因为他要来帮助你，要来供应你。我们低头闭目的，我们来跟他说我们心里面的话语，我要带领你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心里面相信，而且口里面承认耶稣就是救主，神亲自来做最大的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在灵里面给予我们永生，给予我们这超然的平安、祝福、救赎，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罪，而且叫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孩子。今天神他爱你，他吸引你来到他当中，就是要来拯救你、祝福你、帮助你。哈利路亚，我要你们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一句一句的，我们来鼓励他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我来接受你。 主耶稣，我来接受你。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打从心里来相信你。 我打从心里来相信你。 相信你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 相信你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 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 今天让你的宝血来接， 把永生赐给我， 把永生赐给我， 因为你也替我复活了， 因为你也替我复活了， 我接受你复活的生命， 我接受你复活的生命， 我要做神的孩子， 我要做神的孩子， 我要得着神的救赎， 我要得着神的救赎， 神圣的帮助， 神圣的帮助， 神圣的供应， 神圣的供应， 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天父感谢你拯救我， 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 叫我做你的孩子， 叫我做你的孩子， 我求你也拯救我全家人， 我求你也拯救我全家人， 让我全家都来蒙福， 让我全家都来蒙福， 全家来得救， 全家来得救， 能够永恒的在一起， 能够永恒的在一起，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 我祷告奉主耶稣， 谢谢天父， 谢谢天父， 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爱你啊，哎呀，欢迎来到神的家，哎呀，你是神的孩子，你知道吗？神的最爱，你知道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来用方言祷告一下，来。萨拉巴卡伊达拉巴拉萨， 西那那那玛雅达拉玛西，哦，雅德勒梅卡雅达拉玛桑达拉玛伊呀，哦。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你要把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感谢你给予我们能力能够活出最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些愿意受圣灵的洗的，你要接受圣灵的洗，来到上来，现在神会给你施洗，耶稣亲自来给你施洗，来受圣灵的洗，用方言来祷告，神的恩赐运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他亲自来通过你的口为你按着神的旨意为你祷告，来站在这里，来让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来来，圣灵的喜，来，快快快快快快，来来，再一排，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撒拉巴嘎达达拉玛。其他的人用方言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经历到神的神迹在他们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站在前面的，啊，先听我解释啊。我们的圣灵多么好啊，他不逼我们的。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像属世的那种什么叫祭童啊，那种什么神婆啦、祭童啊、挡地啊那些啊，他们是鬼附身，他们控制不了，他们都说出种种的语言啊，不是那一种啊。所以圣灵呢，他不逼人的。所以呢，最奇妙的就是这么超然的恩赐呢，神赐给你们，可是你能够选择我要用它或者不要用它，我要开始说不要说。不过你一开始说，圣灵就高摩你能够说出他的话语，所以他不逼你的。所以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先要带领你来祷告，接受这个圣灵的洗，因为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耶稣亲自来给你施洗，施洗了之后呢，你要凭信心说出来的，因为你会觉得有一股能力在里面啊，哇，好像在这里啊，我们会为你祷告，而且陪谈员能够帮助他们也祷告，给他们听得见，鼓励他们啊。你要用自己的声音，你要释放你的声音的，不是站在那边等。那我们不是鬼附身啊，不是啊，不是在那边等。你来，你要你就来做你的工作吧。不是你要开口，你这个就是凭信心啊，就好像那约旦河，当他们愿意进去的时候，哎，他们脚一踏，水就开了。所以你当你的声音发出来，你的声音发出来说，哎，起初可能会很简单啊，好像啦啦叭叭的声音这样子哦。我的孩子第一句话也是很简单的，我孩子第一句话是 car 车，不是爸爸，不是妈妈 car。 不过后来就是变成咔咔，然后就开始他学啊。可是这个不是学的啊，这个不是学。你开始的时候，你愿意像小孩这样的释放你的信心，你讲出来的时候，哎呀，你越释放信心越大声，它越流利。哎，有咬字的，有声音，有咬字，有词汇的，哎，它会。这个不是你学的，这个是天使的话语，圣经说啊，最奇妙的神迹能够活在你，能够运作在你生命里面，每一天你都能够经历这个神迹，而且你会发觉，你越用方言祷告，你越对神敏感，很轻易被他带领，被他牵着走，给他听到他的指示，哎，这个不要投资，这个不好，你会感觉得到他，而且往往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用悟性祷告出神的预言、话语、带领、知识。很奇妙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凭信心来接受，所以我们闭目低头，我们举起双手来表示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会带领你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呢我会来按手啊，按手的时候你凭信心说出来，不要害臊。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一段路，都踏进过约旦河，然后你会经历到这个神的神迹在你身上，你会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福，这个神要赐给你的大能，好不好？我们先来用方言来敬拜一下子，哈利路亚！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哈利路亚！撒拉巴卡伊达拉巴拉桑达，我们为他们祷告，后面的人为你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哈利路亚！撒拉巴库玛利安达拉巴拉塞克里德里贝桑达，哈利路亚 ！Thank you Lord， 感谢主，感谢主，你做你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使他们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撒拉巴卡伊安达拉巴塞伊德伊亚，哦。Riyare andara masori andara bara sakamayete sarabaya sekerebe sandara bahanda Hallelujah Hari torubre sakara dara bahanda Mara sori bekere derebre handara bahanda Hallelujah Saraba kaidara bara sandara bahanda Senin çoğman çoğman çoğman çoğman senin çoğman Hallelujah Saraba kaidara bara s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Saraba kebe derebe kandara bahanda bahanda Saraba kaidara bara sandara bahanda Maraba kumari andara bara sandara bahanda Meskere dere bigara dara bahanda dara bara sandara bah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Saraba gara dara bahanda dara bara şere bigara dara bahanda 来说对我说，说主耶稣，我接受你的施洗。来，等一下，带领其他的来一起来祷告，说主耶稣， 主耶稣， 今天我听到了你的话语， 今天我听到了你的话语， 知道你要把能力加在我身上， 知道你要把能力加在我身上， 把恩赐赐给我， 把恩赐赐给我， 我愿意来接受， 我愿意来接受 你所要赐给我的， 你所要赐给我的， 今天你为我施洗， 今天你为我施洗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也使这方言的恩赐能够运作， 也使这方言的恩赐能够运作， 让我能够在灵里祷告， 让我能够在灵里祷告， 让圣灵能够通过我为我祷告， 让圣灵能够通过我为我祷告，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这超然的恩赐， 这超然的恩赐， 我愿意蒙福， 我愿意蒙福， 我来接受， 我来接受 这圣灵的洗， 这圣灵的洗，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你亲自来为我施洗， 你亲自来为我施洗， 我现在接受， 我现在接受， 奉主耶稣你的名字， 奉主耶稣你的名字，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撒拉巴卡伊达拉巴拉善达，哈利路亚，举手举手，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些人要接受的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哈拉巴卡达达拉巴利安达，祷告祷告。祷告撒拉巴卡伊达拉巴的善的啊，哈雷斯乌拉塞格雷德里贝格拉拉巴汉的，哈利路亚，受圣灵的洗，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撒拉巴卡亚，布拉哈撒巴克里安达拉巴的塞里格里，汉达拉巴的塞里格里德里贝桑达拉巴汉达拉巴的善的，哈利路亚，列特亚，尼格拉斯库德尼亚撒拉巴格雷德里贝，乌拉巴卡伊达拉巴的善的，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你把它祷告出来。已经有了，已经在里面感觉得到。你说出来，说出来。哒哒哒哒巴里安哒哒巴拉萨，你哒哒哒哒巴里安哒哒巴里亚苏格里德里贝桑达，马拉库马里安德里贝萨萨，你德里贝哒哒哒巴汉哒哒巴里安德里贝桑达。哦，萨拉巴卡伊哒哒巴拉桑达拉巴汉达，马拉库马里安哒哒巴拉桑达拉巴汉达，马拉库布里安德里贝格里德里贝桑达拉巴拉汉达。哦，塞里贝格里德里贝桑达马卡里德里哒哒巴里安达。哦，拉巴哈伊拉巴斯蒂。Nisa, Nisa, pronde de Caiesu, Nidei Grostente, Nisando, Manastoro, Masanda Rabahanda, Hallelujah, Mana Masara Bakaya, Nidabakore de Rebisara, Nidebe Kerebe de Rebisanda Raba, Urian Andarabarianda Rabasanda, Marabako, Shete, Sun Tumani, Geni Nungli, Geni Tano, Geni Tata Unsu, Tumani the Sungmi, Hallelujah, Tumani the Sungmi, Surabakai Darabarasanda.哈利路亚，马达汉多罗波舍克的德里梅汉达，伊巴罗波克罗德里梅桑达拉巴汉，释放，奉主耶稣圣名，释放，释放，哈利路亚，释放，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把它说出来，你要发出你的声音啊，不要害臊，萨拉巴卡伊达拉巴克拉达拉巴汉达。O Rabba Hai Rabba Guru Dere Bissan Motere Dere Bik Ubaravriyan Darabba Guru Dere Bissanda Mikai Darabahan Darabaya Hariyo Tore Bissikere Dere Bissanda Rabahan Doro Boshanda O Rebe Kere Dere Bissikere Darabahanda Marabakumariyan Darabara Suribe Tansen Pia Haisa Pia Haisa Sarabha Hai Darabariyanda Marabakumariyan Darabara S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Makai Doro Guru Dere Bissanda Rabahanda Hallelujah Tansen Sarabha Hai Darabahanda哈利路亚，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一直你哈拉巴库玛里安达拉巴拉桑达你卡拉巴库玛里安达拉巴拉桑达充满你上帝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充满你的生命充满你哈利路亚萨拉巴库拉里安达拉巴拉桑达拉巴汉达马拉巴库玛里安达拉巴拉萨拉巴卡拉达拉巴汉达拉巴汉达萨拉巴库玛里安达拉巴汉达五旬节在你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圣马拉巴库玛里亚提巴拉哈托米达拉亚卡拉达拉巴汉达拉巴Se kamudai resto nisi grande de kumari andere barato skande nisando skandere yesu nisando nisando bara haigro skenisa rubando rubo kana mana dara bahanda hallelujah kala masore de kere dere bestanda dara bahanda mana go kumba yere skere dere de kara dara bahanda hallelujah. Aleluya, Gloria a Namá. Namako, sempre andará maque. Ira mahando, ibra hasere de me y que no lo. Hallelujah, Hallelujah. Sarabaguru dere behanda. Karabakuni yandara barasteri vikuru dara beh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i kei ting? Ah. Ni kei ting de ah. Ni kei ting, ni kei kaishi. Yinwei zhe enzi shi suyu ni de. Ta bu chao kong, shi ni chao kong. Buguo mei dang ni yuan yi shi fang de shi hou, na 河流会涌出来，从你心里面涌出来。我鼓励大家，你回去的时候，多多用方言祷告，多多方言祷告，你会看到你生命里面很多改变开始发生在你生命，好的事情，好事，很多改变，然后你才知道，哎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万事互相效力，万事都看到他的触摸，他的能力运作在那事情上面。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回去，你的座位。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萨拉巴库巴利亚诺达拉巴上来，哈利路亚。站起来，来，站起来。今天在很多人生命里面，你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新的路程在你前面。今天。神要把你带进更美好 的祝福里面，更亲近他，更认识他，更体会到他的大能运作在你的生命里面，更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今天神已经在你生命里面掀开新的一章，阿们。而且他要你知道，他所开启的他会完成，因为他与你是有约的，他是守约的上帝，而且他要在你身上做奇妙的事情，来荣耀他的圣名，阿门。然后我们来唱这首《与你有约》。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因为我摆下了生命的宣言， 我们一起来唱。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祈愿，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